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73集。牛鼻子山南边有一座巨大的悬崖，如斧凿一般纵切而下，却没有切出笔直的崖壁，而隐隐约约露出一座双手合十的巨大佛像。牛鼻子山山石泥土皆是黑色，佛像自然也是黑的，刺客们都唤它为黑面佛。那处夏侯炼只远远看过，不是他没动心思上去玩，而是太过陡峭，根本上不去。也不知道他哥和住持是怎么上去又怎么下来的。 你自己往水里照照，不就见到了？ 夏侯佩道。这个混蛋根本没有想过去找他哥。夏侯炼拍桌道： 娘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就不怕他怨你恨你？ 大约不会吧。 夏侯佩道。 世心已经把他教成傻子了，除了用刀，连话都不会说。 夏侯佩侧过身子，他还端着手里的酒，却一口都没有喝。细碎的发挡住了他的眼。夏侯炼看不到他的神情，只听见他声音似乎一瞬间老了许多。 去见他又能如何？小炼，有时候错了就是错了，就算君手剪足，抵死慢生，也无法弥补。 我没说你有错，就是有点狠心。 夏侯炼抓抓头。 不，生下你们就是我的错。 夏侯炼一愣。 你不是说我不管你吗，小子？ 夏侯佩站起身，从屋里搬出一叠文书丢到他怀里。 这回的买卖我领你去。 啊，真的？ 我会为你守门，你自己进去和那个将军打，无论你胜了还是输了，我都不会进去，也不会回头。我只干一件事，就是把想要进去的人杀掉。 那要是我输了，出来的人是他呢？ 简单。 夏侯佩勾起唇角，笑容在风中冰冷又张狂。 你娘我陪你一起死。 江南夏日，雨来则骤，夏侯炼到徽州府的时候正赶上雨脚如麻的时节。细细密密的雨点扎在青石路上，像密密麻麻的针脚。乌篷小船在水汽氤氲中沿着河道前行，夹岸是屋瓦白墙，绿柳红耀。万春楼临着河岸，底下几艘画舫都是他家的，可以说徽州府最大的妓馆。白天不待客，却也松泛不下来。轮值的小厮们要采买新鲜蔬果鱼肉，厨子忙着做不讲究新鲜的凉菜。夏侯炼是专门伺候小娘子月奴的小厮，活没那么重，坐在门廊底下偷懒。月奴如今是万春楼头等风光的人物，风头甚至要盖过花魁娘子，因为她马上就要嫁给新晋衣锦还乡的老将军陆晴苍了。上个月陆晴苍来楼里听曲儿，一眼就瞧中了帮花魁娘子抱琴的月奴，这是天大的好运气。月奴被卖进万春楼也不过几个月的光景，13岁的年纪，包还没有开，正学着打杂的事儿，没想到一眼就被陆晴苍看上了。到有钱人家当姨娘是楼里的姑娘们做梦都想的事儿，没想到被月奴这么一个打杂的小丫头碰上了。姑娘们明面上不显露，暗地里不知说了多少酸话。13岁的丫头还不知道什么， 他只知道被爹娘卖进妓馆，应该难过，却还不知道嫁给60岁的将军应该高兴。夏侯恋便是为了他新买进来的小厮，要跟着他一同陪嫁进陆府的。前日陆家来送彩礼，幢幢灯火中，月奴仰着巴掌大的小脸低低问了夏侯恋一声： 小恋，你怕吗？ 我怕什么？该怕的是你。夏侯恋闷闷地想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夏侯恋会在陆晴苍碰月奴之前杀了他，或者被他杀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新婚之夜都没法成了。 有这闲工夫担心旁人，不如担心担心你自己。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夏侯恋扬起脸，看见秋叶慢慢走近。他像夏侯恋肚子里的虫似的，每回只要看夏侯恋的脸色，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 秋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 这回我是你们的俏。你和你娘亲得手之后，我会在巷子口埋伏人手，为你们断后。 得手？夏侯恋有些发愣。他三次刺杀，三次失败，这回真的能得手吗？用脚蹭了蹭石砖缝里的泥，夏侯恋道： 您能不能去劝劝我娘，让她别这么干，我一个人也行的，大不了就是一死呗，犯得着这么逼我吗？我要得手了还好，那我要死在里头了，那陆晴苍出门把他也给砍了，一家人齐齐整整死在陆府，这算个什么事儿啊？ 你娘决定的事情，十匹马也拉不回来，我可没法子。 秋叶用扇子骨敲了敲手掌心，摇摇头道： 唉。 夏侯恋叹了口气，雨渐渐小了，徽州城在逐渐散去的雾气中露出脸来，像被揭开一层薄薄的面纱。天气好了，人本该高兴才是，可夏侯恋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压着，松快不起来。 师父， 他望着湛蓝的天幕道： 你说咱们为什么非得干这活呢？有意思吗？陆晴苍确实老不正经，这么大年纪了还想娶小姑娘回家，但他戎马半生，南退倭寇，北拒瓦剌，一大一小俩儿子全死在前线，现在好不容易回到家乡，想着能颐养天年了，结果安稳觉还没有睡几天，就被咱们给搅和了。咱们要是杀了陆晴苍，岂不成了大齐的罪人？ 秋叶坐下来笑道： 我们家小恋是个好人呢。 行了，我知道，伽蓝之命不得有违，我就发个牢骚罢了。 本来这话我不该告诉你，不过只要你不说出去倒也无妨。 秋叶道： 小恋，你可知道是何人要杀陆秦苍？ 他的仇家呗，他打打杀杀了一辈子，死对头肯定到处都是。 是瓦剌。 秋叶道： 瓦剌28个部落，每个部落各出100头羊100头牛，只换陆秦苍的一颗头颅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朝廷和瓦剌早已议和，陆秦苍年迈，再也不会上战场。瓦剌这么做并不会带来任何益处，但他们没有忘记死在战场上的勇士，被陆秦苍坑埋的勇士。就算他们的君主忘了，那些失去丈夫的妇人不会忘，失去父亲的孩童不会忘，此仇此恨唯有陆秦苍的头颅能消。小莲，你说陆秦苍该杀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